找传说中的精绝古城，这里埋葬着倾国倾城的精绝女王，隐藏着通往地狱的无底鬼洞。这里比神秘更神秘，比危险更危险。在真神遗弃的黑沙漠道，邪恶之地的黑暗就好像一双双黑色的眼睛，看住每一个闯入来这片禁地的人。白骆驼、行军蚁、怪眼黑蛇、尸向魔狐，种种的怪异事物，连同古老的预言，虚幻而又真实，他们可不可以从真实虚幻中突围而出呢？女王的神秘面纱又可不可以被揭开？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们为了避开黑风沙，入了来一个残破废墟之中的一间屋里头。突然叶奕心不知发什么神经，一头撞在房梁上面，差点就撼到晕了。房梁上面跌了无数的细沙落来，底下的人都没有戴防风镜，所以大家都抹不开对眼。我对眼都入了沙，什么都看不见。耳里头只听见叶奕心震住咁讲： 右边长脚道瞓住具死尸啊！ 死尸？ 郭爱国边捽住眼就边问啦： 唉，你个小叶啊，惊惊青青咁做咩啫？我哋考古嘅仲怕死尸嘅咩？ 叶奕心对眼都入咗沙，揞住撞到房梁嘅头顶道歉讲： 对唔住啊，郭老师。我就是没想到这间屋里头会有死人，思想上面准备得不够充分，对不住啊，对不住啊。 我听讲过一个秘方，如果有沙入眼呢，马上掠到口水就可以好的了。这招我以前百试百灵，于是我即刻吐了一大啖口水，对眼的感觉立即就减轻了，流出不少眼水，但是对眼就已经可以擘得开了。擘开眼一看，哎，吓了我一跳。原来啱先吐嗰啖口水全部都吐响杨雪莉嘅头顶。佢係个好爱干净嘅人，就算喺沙漠里头日夜兼程，亦都保持住良好嘅卫生习惯。佢正喺度不停咁捽眼，混乱之中就冇留意自己头顶上俾人掠一督口水。我就梗係当冇件事呢，即刻从地质包里头攞出手电筒，向墙边照过去，果然是有具人类的尸骨。沙漠中气候干燥异常，看不出死了几耐，只剩下一副白骨，被黄沙埋住一半，大部分还露在外边。冷眼一看，还真是几得人惊的。不怪得吓到叶奕心跳到咁高了。这个时候其余人都陆续擘得开眼了，拿出水壶用清水为几个有沙入眼的人冲洗。我叫大家不用担心，只不过是一具人骨，不知道死了几多年。等我们吃点东西稍稍休息，挖个坑埋了就是了。考古队的成员除了安力满都经常同古尸打交道了，都没什么人觉得害怕，只是对这具人骨死在这里多少有点疑惑而已。沙漠中的死者好少会腐烂的，多数都会被自然风干成木乃伊，但是这副白骨身上一些皮肉都没有，说不定是被沙狼吃晒的。安力满认为这并不出奇，这一匹白骆驼不是跑入来避大沙暴吗？我们好彩跟住他才幸免于难的。这片沙漠唔同流难遗迹雅丹奇观嘅半沙漠半戈壁，大家进入西边嘅黑沙漠，只系咁沿住孔雀河古河道嘅线路，一啲都唔敢偏离。凭我哋自己啊，根本唔可能揾到呢座城堡嘅废墟。但系沙漠中嘅动物就唔同啦，呢座废城肯定系胡大赐俾沙漠中动物嘅避难所。我哋睇见嗰啲破防断墙后边 讲唔定藏住几多避难嘅沙狼、沙豹、黄羊等等。呢阵时天上响度刮大沙暴，地下啲动物都吓惊晒，边个都唔理边个。等沙漠过去之后，可能就会发现狼同黄羊都匿响一间屋里头。嗰阵时候啊，各种动物嘅真本性就会显现出嚟啦。听见呢啲烂屋里头仲匿咗唔少避难嘅野兽，叶奕森嗰几个细胆嘅都有啲紧张。安力满担心匿响烂城墙后边嘅骆驼，佢要冒住沙暴出去将骆驼绑实。睇嚟呢场大沙暴一时半刻都唔会停，仲唔知道要响呢间屋里头匿几耐。於是我叫肥仔同楚健两个同佢一齐出去，顺便将食嘅嘢同埋燃料、睡袋嗰啲嘢都搬入嚟。佢哋三个戴上防风镜，用头巾包住鼻同埋耳，从房顶上边嘅烂窿翻出去。过咗食两支烟咁耐嘅时间到咧，佢哋三个就翻嚟啦，全身都系沙土。肥仔将头巾同防风镜扯咗落嚟，一屁股就坐喺地下讲啦：， 唉，顶你个肺啊！呢支风刮到啊，如果唔系我哋三个互相拉住啊，实听俾佢吹上天啊！不过呢，嗰只老嘢就冇呃我哋。我啱先路过一埲烂墙嘅时候，后边匿咗六七只黄羊噃。诶，等阵啊，风细啲，我攞枪去打翻两只翻嚟，诶，我哋就有新鲜肉食啦。呢几日啊，食啲肉干啊，食咗个口都垮晒啊！ 安力满听佢咁讲，坚决唔同意 啊！唔得啊，唔得啊！嚟日开抢马，呢、这个抢胜就将李香城里头个野兽马都吓跑晒啦！佢哋跑出去就会减生埋响魔鬼嘅黑沙漠里头啦！我哋同嗰啲动物一样噶嘛，都系胡大海人先可以匿向呢度，你唔可以咁做噶嘛？ 肥仔就讲啦。 哎呀，得啦得啦，你收声啦，我随便讲下啫嘛，边有你咁多声气嘅？我继续食肉干咁得啦啩，唔会连肉干都唔俾我哋食啩？ 讲完，从包里头攞出肉干、罐头、白酒啊，分俾众人啦。响大沙漠中亡命奔逃咗大半日，依家被沙漠困响呢个无名古城嘅废墟度。除咗肥仔同安力满老汉之外，其余嘅人都冇乜心情食嘢。我啊比较关心陈教授，因为佢岁数最大啊，响沙漠里头啊缺衣少药，千祈咪出啲咩意外先好啊！我攞住装白酒嘅皮囊，走到陈教授身边，劝佢饮两啖酒解下攰气。杨雪莉同邝爱国扶住陈教授坐起身。学生地呢，除咗轮流到屋顶放哨嘅楚健以外，都好关切咁围响教授嘅身边。陈教授好似恢复咗过嚟啦，饮咗啖酒，苦笑住讲： 唉，以前喺野外工作，后嚟又被困响牛棚三年几，又到劳改场开山掘石头，咩罪未受过啊，都挨咗过嚟啦。而家老咯，唔中用啦今日好在胡老弟啊，如果冇你啊，我呢把老骨头肯定要埋响沙漠度啦。 我安慰咗佢几句，我唔可以白斗杨大小姐嗰份美金嘅，呢啲都系我份内嘅事。你老人家如果觉得身体唔舒服，我哋就尽早翻去啦。依家仲嚟得切。过咗西野古城啊，就系黑沙漠嘅中心地带啦。环境比呢度仲要残酷得多，到时先后悔就嚟唔切噶啦。陈教授摇头，表示坚决要走落去。 大家唔使担心吓，呢种罕见嘅大沙暴百年不遇，唔会经常有嘅。我哋今次既然避得开，咁大难不死就必有后福噶啦。 我正想劝多佢几句，杨雪莉将我拉埋一边，细细声咁对我讲： 胡先生啊，以前呢，我觉得你做考古队嘅领队仲有啲太过后生， 仲担心你有冇足够嘅能力同埋经验。今日呢，我终于知道啦，呢个领队嘅人选仲真係非你莫属㗎。有件事呢，想搵你帮下手。我哋都领教咗大自然嘅威力，队员地嘅士气都受咗好大嘅挫折。希望你呢可以帮大家打下气，等大家振作返起身啦。 呢个仲真係难题嚟嘅。不过既然老板都发咗话啦，只好照办啦。大家围埋一齐食饭，我对大家讲啦。同志们啊，我哋依家嘅气氛有啲沉闷，一路行军一路唱歌，系我军嘅优良传统。我哋一齐唱翻首歌好唔好啊？大家你睇下我，我睇下你，都有啲莫名其妙，心谂我哋咩时候成咗军人啊？我军嘅优良传统同我哋啲老百姓有咩关系呢？呢种时候呢种场合嚟唱歌，一时之间大家都未反应过嚟。哎，我心谂衰你呢次又懵咗添，点可以将连队嗰套嘢攞出嚟嘅呢？于是即刻改口讲啦。唔系，我哋倾下偈得㗎啦。一系我同你哋汇报下我响前线打仗嘅一件小事呢。大家一听我要讲故事都嚟咗兴趣啦。围到实一实，边食嘢边听我讲。系咁嘅。有一次我哋连接到一个艰巨嘅任务，要强行攻占306高地。高地上面有几个越南人嘅火力点，佢哋嘅位置非常好，相互依托又系死角。我哋嘅炮火唔能够直接消灭佢哋，只能叫步兵硬攻。我带嘅嗰个连系六连，我哋连接连攻咗三次都冇成功，牺牲咗七个，仲有十几个人受伤。我哋连啊，你哋知唔知啊？系全师最有名嘅英雄连，从嚟都未打过咁衰仔嘅仗啊！战士都非常沮丧啊，打唔起精神嚟。我话急啦，忽然团长打咗个电话嚟，响电话嗰头将我劈头劈面咁闹咗一餐，讲你哋连得唔得噶？唔得就将位置让开，将英雄连嘅称号让出嚟，团里头再派个第啲连队上。我一听咁仲得了嘅，电话一挂就諗到个办法啦。我对战士地讲，啱先中央军委同我打咗个电话，讲邓伯伯知道我哋六连响前线嘅事迹，佢老人家讲啊，六连真係好嘢，一定可以将阵地攞落嚟。咩话？邓伯伯都知道我哋连，咁我哋点可以咁衰仔㗎？当时就兴晒啦，上去一个冲锋就将阵地攞咗落嚟啦。大家听到呢度都觉得有啲激动啊，纷纷开口询问我响前线打仗嘅详细情况。我对大家讲，同志们啊，我讲呢个故事嘅意思就系、是、冇咩困难可以阻拦我哋嘅，我哋最大嘅敌人就系自己。只要战胜自己嘅恐惧，只要我哋克服自己嘅弱点，就一定可以取得最后嘅胜利。响我一番大动之下，先前压抑沉闷嘅气氛终于得到咗极大嘅缓解。外边嘅大沙暴虽然猛烈，呢啲人已经唔似得啱先咁紧张啦。食完嘢之后，轮到沙低鹏去接替楚健放哨，我同肥仔去收拾长角嘅嗰具遇难者嘅人骨，就咁摆喺度呢，大家都觉得唔舒服，瞓觉前先将佢埋咗比较好啲。依家咁恶劣嘅天气，冇可能埋喺外边㗎喇，只好就地挖开啲沙嚟埋呢。挖咗冇几下，工兵铲就碰到石头啦。我觉得有啲古怪啊，呢间屋咁高，几百甚至上千年嚟吹入嚟嘅黄沙堆得越嚟越高，点会挖几下就係石头呢？拨开啲沙土嚟睇，呢块石头黑麻麻嘅，向两侧再掘咗两下，旁边就冇石头啦。郭外国佢哋几个见到，亦都过嚟帮手，一齐喐手，挖咗半米几深， 细细嘅黄沙中，竟然露出一个黑色嘅石像人头。呢、这个人头足有常人嘅两个脑袋加起身咁大，眼系榄核形，长长地，喺面部嘅五官中比例太大啦，显得唔系好协调。头顶冇冠帽，只系盘咗个平髻，表情就非常安详，冇明显嘅喜怒之色，既好似庙里头供奉嘅神像，亦都有啲似一啲大型陵墓山道上嘅石人。不过从石像喺呢间大屋中嘅位置判断，系前者嘅可能性就比较大啦。我点着盏气灯，陈教授睇咗睇，对邝爱国讲：你睇下呢个石像，我哋以前系咪喺边度见过？邝爱国戴上近视眼镜，仔细咁端详讲： 真系噃，新疆出土过一处千官坟，嗰、那个墓里头都有同呢个一模一样嘅石人，眼睛啊好突出，异于常人。呢、这个应该系叫做巨铜石像啊！ 喺新疆天山、阿勒泰、和田河流域以及蒙古草原各地，都发现过呢种巨铜石像。关于石像嘅由来已经唔可以考证啦。曾经有学者指出，呢、这个应该系蒙古人崇拜嘅某个神灵。根据史册记载，忽必烈喺西域沙漠中有一处秘密嘅行宫，称为香宫。最早石人雕像就系供奉喺香宫里边嘅。但系后嚟又过咗几年，随住几座年代更久远嘅古墓同遗迹被发现，从中都发现咗巨铜石人像，咁就推翻咗香宫嘅假设啦。有人讲呢，呢个系古突厥人遗留落嚟嘅，但系到最后都冇个确切嘅讲法，成为考古史上众多不解之谜当中嘅一个啦。考古队中嘅几个学生从嚟未见过巨铜石像，揞出笔喺笔记簿度又记又画，商量要将下边嘅沙全部挖光，睇睇石人嘅全身。邝爱国同佢哋讲咗一啲相关嘅知识，然之后讲今日大家都攰啦，先休息下。听日等沙暴停咗，我哋先清理一下呢间屋嘅沙，睇下有冇发现。我换咗个地方，挖开黄沙，将呢具尸骨埋咗。佢身上冇任何可以证明身份嘅嘢，连个简易嘅墓碑都冇办法同佢做啦。我心谂，好好地喺屋企咪好啦，走嚟沙漠做咩呢？唉，你就喺度好好安息啦。我睇咗睇表，已经系傍晚时分啦。外边嘅黑沙暴依然未停，反而有越嚟越猛嘅势头，讲唔定成晚都唔会停。除咗放哨嘅沙地棚之外，其余人都用细沙捽咗捽脚，然之后瞓入睡袋休息啦。呢、这个呢系同安力满学嘅。响沙漠度，水就系金，洗脚只能够用细沙。我搵到沙地棚，等佢先去瞓一阵，我嚟替佢放哨。我坐喺墙角，将运动气步枪揽到实一实，以防止有野兽突然间冲入嚟伤人。一边食烟，一边听住外边嘅风声。一谂到陈教授，佢哋仲要接住往沙漠深处继续行，真系头壳赤啊！边个知道黑沙漠嘅深处仲会隐藏住几多危险呢？今日遇到大沙暴，而队员地冇出现伤亡，这个绝对已经算得上是奇迹了。我想嘢想到出晒神，一支接住一支咁食烟，都唔知过咗几耐，外边嘅天已经黑透，风声仲系咁大，就好似无数隻魔鬼喺度号哭，不时有沙落入屋顶个窿，风再唔停，派前边嘅烂城墙都要被沙漠吞没了。呢阵时，我发现杨雪莉醒咗，佢见我坐喺墙角放哨，就走过嚟。睇佢嘅意思咧，系想同我讲啲嘢。平时我好少同佢倾偈嘅，主要系因为佢同肥仔两个唔系好啱眼，互相睇大家都唔顺眼， 所以除咗必要嘅交流之外，我哋就唔同佢点讲嘢嘅，费事大家到时讲到反晒面，佢要扣我哋工钱，咁就衰㗎啦嘛。出于礼貌，我同佢打咗个招呼，杨雪莉走过嚟问我： 胡先生，你去瞓阵啦，我替你两个钟啦。 我话唔使啦，等阵呢我会叫肥仔替我光。我叫佢再休息阵，但係佢就坐喺我对面，同我九唔拉搭咁傾咗起身啦。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佢，为咩非要搵到呢座古城？可能呢座城市早就已经消失啦，咁多年嚟都冇人见过。佢父亲同嗰几位探险家未必係死喺嗰座古城度嘅。喺沙漠中咩危险都可能会遇到。想搵到嗰啲迷路嘅遇难者遗体真係非常困难嘅。而且呢片黑沙漠度仲存在好多解唔开嘅疑团。我曾经睇过一啲小报，上面讲有三个探险家嚟呢度探险，然后失踪咗。隔咗好耐以后，有人喺沙漠嘅边缘搵到佢哋嘅尸体。呢三个人都系脱水死亡嘅。奇怪嘅系佢哋嘅水壶里头仲装住大半壶嘅饮用水。类似咁嘅事情数不胜数。我哋人类对沙漠嘅了解太少啦。沙漠中嘅动植物种类好多，有啲系属于未发现嘅物种。于是我同佢讲啦，我哋尽力揾就系啦，就算揾唔到呢都冇必要太过自责。杨雪莉点点头讲， 胡先生你讲得都好有道理嘅，不过我始终坚信我父亲佢哋系揾到咗精绝古城嘅。因为自从佢哋喺沙漠里头失踪之后，我就唔止一次咁梦到一个黑妈妈嘅大洞。洞口沿住一大口棺材，棺材上面刻满咗鬼洞纹，仲缠咗好多大铁链。棺材上面趴住一隻巨大嘅嘢，但係我睇唔清楚佢係咩。每次都极力想睇清楚呢口棺材上究竟係咩。但係一到呢个时候，我个梦就醒啦。呢半年以嚟，我几乎每晚都发同一个梦。我相信係我父亲托梦俾我，呢口棺木一定係精绝女王嘅。 我心諗，乜美国人都咁鬼迷信嘅，仲信埋托梦呢啲咁嘅事。但係睇佢神色郑重，就费事反驳佢啦，只係安慰咗佢几句，岔开咗话题。我问佢精绝国究竟系点回事。杨雪莉讲， 我父亲同陈教授系多年嘅朋友，佢哋系同学，对西域古文化都好痴迷。400年嗰阵，我父亲同屋企人去咗美国，文革之后佢先再次返嚟中国。我父亲喺美国嘅时候曾经买低一批文物，都系19世纪早期欧洲探险家喺新疆沙漠发掘出嚟嘅珍贵文物。嗰啲欧洲探险家曾经喺尼亚绿洲附近发现一处古城嘅遗迹。根据考证，遗迹同文物都系汉代嘅。由一啲线索推测，嗰度好可能就系西域36国中最强嘅精绝国嘅遗迹。而我父亲同陈教授经过多年嘅研究呢，推断尼亚遗迹只不过是精绝国的一个附属城市。真正的精绝主城应该是在尼亚的北面支独暗河的下游。我父亲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亲自找到精绝古城的遗迹，那先冒险组织探险队进入沙漠的。关于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古城，现存的记载就已经不多了。精绝国是当时西域各国小国联盟的首领，那些小国家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些贸易线路上自然形成的大小不一的城市，一个小城都以一国自居。而这些小国中最强大的就是精绝了。精绝人以鬼洞族为主，仲混杂咗少数嘅其他民族。 精绝国最后一任女王死了之后，这个城市就在沙海中消失。是位于自然灾难还是位于战争就无从得知了。就好像是这个国家根本就从来未存在过那样。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有一位英国探险家，他带领探险队进入塔哈拉玛干探险，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活着走回出来。很可惜他的神智已经彻底丧失了，但是他相机里面的几张照片和日记就可以证实精绝古城的真实存在。后来有人曾经想按这条线索去寻找，但是随后就爆发了二战了。直到最近这三四年，各个探险队才有机会进入沙漠寻找宝藏和遗迹。 杨雪妮拿出一个包仔给我看，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黑白老照片和一本写满英文的古旧日记簿。照片的画面就非常模糊了，但是隐隐约约还可以辨认出拍摄的是一座沙漠中的城市，中间耸立着一座塔，细节几乎都看不清楚了。我问杨雪妮，这个难道就是精绝古城？杨雪妮说， 是啊，这个就是我父亲从英国买回来的，这些就是那位亲自到过精绝古城的探险家华特先生的日记和照片，这些都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不过日记中只是写到他在支笃暗河的下游见到一座庞大的古城，准备早上入去探险之后就没了。不知道他们在古城遗迹度遇到些什么事情，为什么最后只是剩下一个神智失常的人幸存下来。 我和杨雪妮倾下倾下，无意中发现在被屋中气灯照亮的墙角度，那尊被挖出来的巨铜石人像的眼好像动了一下。我一日两夜没合过眼，莫非是我眼花看错了？又莫非这个石人像是有生命的？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我们就下次再讲了。